共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，中央空调、家用空调、车载空调，怎么使用最环保，通通告诉你。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好暖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精华医中西医结合，皮肤病医院，0168685858 6868585858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五木 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我是西城区委书记卢应川。我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，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，而且可以滋养心灵，提升精神，使生命能量更强，人生更充盈。我最近读过的有一本书特别打动我，是崔学良、何任平写的《工匠精神》。那么这本书呢，有很多精彩的观点，精彩的片段，都让人深受触动。我给大家念几段。工匠的内心是安宁的，也是幸福的，因为他们没有飘摇不定的犹豫，也没有怨怼横生的情绪。有的只是认准了一件事，便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，集中所有的精力去把它做成、做好、做精。一生做好一件事，这样的标准听起来似乎并不高，可要真正干好一件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，并不是那么简单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如何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去挖掘生命的深度，而不是忙忙碌碌、跌跌撞撞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。当我们羡慕别人成就的那一刻，也许更应该做的是探寻对方走过来的路，看他如何在前进的道路上做出取舍和选择，把已有的工作当成自己的天职，带着爱和使命感去完成每一项任务，在每一个细微的成就中逐渐获得自信和满足。工匠求的是精进，而精进需要努力，心无旁骛，全神贯注于一件事，没有任何杂念和干扰，便能在日复一日的精进过程中锻炼自己的灵魂，培养出有深度的人格。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。 接下来再来关注北京各个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。天安门晴转多云，气温在34到24摄氏度之间。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，有雷阵雨，气温在30到20摄氏度之间。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，有雷阵雨，气温在31到20摄氏度之间。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，有雷阵雨，气温在36到22摄氏度之间。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，有雷阵雨，气温在32到21摄氏度之间。房山十渡晴转多云，有雷阵雨，气温在33到23摄氏度之间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旅游天气预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。环球旅行家。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。